嗱，选特首咧就如火如荼啦。有啲人咧就为开绿灯而高兴，有啲人咧就为着红灯而发愁。有啲人咧就明明绿灯咧就惊又自己转眼变成红灯。咁其实听到呢啲新闻咧，都会觉得即系关香港人咩事啫？乜灯都唔到我哋讲噶啦。唉，我系强哥新环者白奇啊。 好，大家好， 系啦系啦， 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强哥新环者。 好嬲啊！你听唔听到？ 我知，如果 M J 喺度嘅话，就又会唱歌噶咯。明明绿灯， 系啊，佢会唱歌噶啦。 系啊， 因为我之前其实我都唱过下，咁但系我听翻啲朋友讲，好似啲反应麻麻地。 你都唔好只系讲客嘅呢啲。 系咯，咁所以以后咧，因为上次 Facebook 我提过咧，嚟紧我唔记得。阿 Win 你定 MJ 系会唱歌嘅 吓， 系啊， 啊我从来冇喺节目唱过歌啦，点解咁做自己歌又唔好？ 唔系 OK 嘅，即系我哋强国生还者就想多少少新元素。 咁不如下一集就你同阿 MJ 直接喺个节目里面唱30分钟就算啦。 咁、我就投你系啦。咁呢个就即系睇听众反应啦吓。咁、如果即系如果可能我哋将来我哋个 Facebook 我哋而家300几个 like，如果到500嘅时候、MJ 就会唱歌啦。 要现场直播唔着衫唱歌系嘛？嗱，依家系咪一个承诺嚟嘅？ 佢承诺咗啦 ，OK 嘅。 好，嗱，你再呼吁一次啊！ 系啦，嗱，我哋嘅 Facebook 啦，强国新环者咧，如果嗱，我哋依家有，我哋今日录节目嘅时候咧，有300几个 like 嘅， 系。 咁如果我哋去到500个 like 嘅时候咧，MJ 咧就会点啊？ 就会攞唔着衫唱歌一节。 而我哋会 Facebook like 嘅，唔系 Facebook live 嘅，会 Facebook live 嘅，我啲 like 一定会 like 啦。 咪要找数，MJ 唔出嚟嘅话就你嚟啊嘛。嗱咁啊，嗱讲笑讲到呢度先啊， 唔系讲笑讲笑啊咩？MJ 讲真嘅嘛 ，MJ。 咁啊，唔系一人转头打俾 MJ 啦。嗱，经过完头先第一节咧，讲一啲比较严肃少少嘅历史环节啦。如果有大家有兴趣咧，可以。Facebook 同我哋阿白奇去沟通 交流下噶，你即系觉得我讲错啊，或者觉得喂阿白奇都乱噏嘅，冇所谓嘅，大家倾下偈交流下啫。 系啦，即系白奇对呢个历史，尤其是系近代史咧，系有深嘅研究嘅。 冇话研究啫，我呢啲我即系睇下啲古仔咁嘅样啫，中意系啦。咁就即系有时睇到啲历史书，咦睇到咦。点解同细个我睇历史书讲啲嘢唔同嘅？咁啊，觉得啊几过瘾。 我担心紧会唔会好多人喺 Facebook 转头臭骂你，又话咩汉奸啊、八国联军，又话系我哋宣战啊？其实同八国系冇关系噶，点样？我真系担心。 唔系，我本身我系好爱国嘅，即系我要强调呢一点先。即系有一集我哋喺度讲话，即系嗰个劲歌金曲咁样样我都系一听到东方红嗰啲，我真系啲眼泪流出嚟，我真系喊啊！讲真， 唔系食紧 wasabi 嘅。好，翻翻嚟啊！嗱，其实今节目时间咧，我都想讲一啲嘅国内一啲销售嘅情况嘅，因为小弟咧就主要其实好耐之前，我哋喺第一节、第二节啦，都自我介绍讲过啦。咁我主要做一啲嘅快速品啦，保健品啦，所谓保健品咧就系一啲喺国内有一个叫做蓝帽子嘅，就系、是、叫保健食品。 蓝帽子咪警察嚟嘅咩？ 唔系，国内佢哋如果你同一啲国内人话你销售呢个蓝帽子嘅产品咧，其实而家越嚟越难攞噶啦。蓝帽子尤其是进口商品，好多都系就咁叫做食品，用食品嘅方法去进口嘅。咁、我都有做一啲药品嘅。咁啊，包括啱啱上个礼拜去昆明嘅会议咧，就主要都系昆明举办一个一年两次，佢系四月一次，十月一次。啱啱嗰次就系一个喺昆明举办嘅叫药交会。咁我就去参观啦，或者去参加呢个药交会嘅一个盛事啦。咁啊，医药界嘅销售咧，其实我都熟嘅。即系譬如一只产品，包括香港著名嘅药厂咧，譬如幸福啦，或者一个叫奥美啦，或者其实国内好多嘅进口药品嘅销售咧，点样嘅销售咧，其实一个流程咧，我都会系，我可以咁讲，作为香港人，我应该都系最前尖，系最熟呢个行头嘅人里面之一咯。 唔系，我作为香港人咧，我对大陆呢个药品嘅印象就系会食死人咯。 嗱，进口药还进，嗱，点解进口药咧？你呢个亦都系你一个代表住14亿人嘅一个观念啦。所以点解进口药会系咁吃香咧？包括我哋香港最大嘅药商，可能你都未必会知道，最大嘅药商你会即系生产药品嘅， 喺香港 有几多寸啊？药箱最大嘅药箱啦， 唔系一路落，即系药厂啦。咁其实香港有一间药厂叫奥美。年销售过百亿，主要做一啲嘅西药或者一啲叫处方药，喺国内销售系好犀利嘅。咁当然仲有大家耳熟能详嘅可能鱼人生啦，或者头先所讲嘅幸福啦，再包括念慈庵啦。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出名嘅一啲药厂。咁呢啲因为就系头先所讲一啲进口药，所以喺国内系卖得都比较好嘅，价格亦都比较贵嘅。或者藉住今节嘅时间啦，同大家分享系而家大陆嗰个医药行业而家个情况啦。其实到截至到今日为止咧，大陆系总共全国系加埋有13000家嘅医药嘅物流公司，而药店咧系有400000家嘅。咁即係如果以我哋14亿人为例，大家可以计一计，其实药店嘅数目呢係我自己觉得係偏多嘅。国家係有想法去再减少个药店嘅。 咁但係我病我就去药店买药㗎啦，佢有 想法。病你唔去医院。 咁咪佢点解会减少先，咁我要买药咁佢有想法。 就係要点讲呢，去监管。因为而家国家嘅想法就系希望由400000家药店变做系可监管嘅200000家药店，13000家嘅医药嘅配送公司咧，你知唔知美国有几多间医药配送公司？美国只系得3间医药配送公司， 咁咪俾佢垄断咧？美帝唔好咯，所以咪话都成日美帝系个问题 咯。但系13000家嘅医药配送公司咧，系亦国家嘅想法系只希望 cut 到剩翻3000家。而家国内最大嘅医药配送公司呢香港上市嘅可能你都会系清楚嘅，叫做国药控股。 哦，佢啲股票升极都升唔起嗰只。 而家呢个国药控股呢个销售额呢应该系超过2000亿㗎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一睇。咁而国内嘅医药行业嘅销售额啊已经系突破咗25000亿嘅。 哇，咁呢隻国药应该升得好犀利㗎。 如果呢25000亿可以淨系国药控股做嘅话呢，咁我去隻股票我估计应该系超过2000蚊。 哦，咁但係算啦，大陆嗰啲股价就唔好讲大陆啲股价啲。 係啦，不过呢其实可以通过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呢同大家讲，其实药品又好啦，或者一啲快速品又好啦，作为香港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因为头先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同一位朋友都讨论过，希望喺国内做一啲生意啊，或者系一啲嘅商品嘅销售啦。如果商品嘅销售其实门槛有，但系睇下你想点样做，因为譬如你用一只食品，其实同香港嘅销售争好远嘅，好大嘅区别。香港细，如果你一只食品，假设你系一只假设我哋所讲嘅一罐啤酒，你喺想喺大陆去由入口以至到喺门店见到消费者食到咧，保守估计你起码要有4至5个嘅环节。因为全国太大啦，你首先你一个香港进口去到一个嘅，譬如以一个代理商为例，佢帮你入咗呢个口，入咗呢个境，咁而呢个代理商佢未必有一个咁嘅配送能力，佢可能要每一个省份揾一啲叫做一级商，而一级商同你攞咗呢只产品，佢亦都未必有配送嘅能力。 嗱，各位听众啊，嗰个所谓一级商系啲咩嚟咧？嗰、那個、一级商其实就用翻我哋香港嘅说话啦吓，咁即系 agency。系啦，即系 agency， 即系咩叫一级商，咩一级、二级、三级，即系 agency， 即可能一个 first tier agency， 或者 即可能二级商就一个 second tier agency， 系啦，即系大家即系可以留意翻样嘢。 如果大家有兴趣喺国内做生意咧，揾 agency 会系其中一个比较简单同直接嘅方法。但系如果喺国内做呢一类型嘅生意咧，最大嘅困难系乜嘢咧？就系收唔到钱。 哦， 因为呢个国内嘅考核啦，或者对销售人员嘅考核咧，唔同香港未必一样。香港可能哦，我卖咗几多件货出去，就算系我嘅佣金或者奖金嚟嘅。 其实唔好话医药啦，咁其实我相信好多朋友啦吓，咁佢喺大陆做生意，其中一个问题就唔系话，我点样喺大陆 set up 一个 office， 反而最大问题就系嗰句话，我点样收钱啊？ 系 啊，咁咧，即系我以前都有啲所见所闻嘅，就系咧，我以前同一啲。在大陆又是做医药啦，个销售朋友倾偈咁样啦， 咁咧我就同佢倾开偈，咁佢哋咧好得意，佢哋 sales 嚟嘅，即系销售人员嚟嘅。但系咧佢哋咧个成日喺面前喺度呻话：，哎呀白旗啊，哎近排真系好攰好忙啊，咁我忙乜嘢啊？条数跑唔到咩咁样？跟住话：，哎唔系啊，你跑数啲用乜嘢啊？嗯、我近排我成个月食依个几两个月，我都忙住追数收数啊，好辛苦啊！ 真系喺收钱嚟讲咧，未必一定系药品，基本上系包括保健品或者一啲食品咧。你货发咗出去，佢国内而家流行咧，你系好难会做到一个现款嘅。你基本上都系一个叫做月结，已经系好好嘅。咁某大部分嘅情况咧，都系先一个叫做寄卖咯。我先俾咗可能一百箱货嚟，咁你卖晒一百箱货咧，你就先走咗之前嗰一百箱，再跟住你走完之前一百箱，我就再发一百箱俾你。咁换言之，你永远都争紧我一百箱货。但系你要谂深一层就系、是，当有朝一日你唔同呢间嘅百企公司合作嘅时候，你就唔好妄想可以收翻之前永远争住你嗰一百箱 貨。冇噶啦，如果之后你冇生意做，或者即系之后佢冇谂住同你有个生意联系咧。咁你基本上 你预一百箱货系基本上 冇 咗噶啦，冇 晒噶啦啲嘢，系啊，即系你搵到佢就系咁噶啦。我想讲， 国内做生意咧，大家真系要小心一个就系呢个收款嘅问题咯，同埋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叫做成对汇票咯。因为喺国内嘅医药公司或者系一啲食品公司咧，而家嘅汇款咧系好兴玩一样叫做成对汇票嘅。呢个成对汇票就由银行发出，咁通常会有一般嘅年期嘅，一般嘅年期可能讲紧系九个月、半年或者三个月。咁由银行去直接去同你对账。咁因为成对汇票就有啲似一张嘅支票啦，一张期票啦， 期票啦， 系啦，等于一张期票。假设譬如我今日同你呢个百期食品经营公司。我俾咗一万箱货你，你找翻一万箱货嘅钱俾我，但系一个九个月嘅成对咧，付完之后只系可以望到呢张票，但系呢张票对我嚟讲系冇意义嘅，我系对唔到钱。 都有意义嘅，咪只要未来系充满希望咯。 如果你大家香港嘅听众啊，如果你系喺国内会有一啲嘅原材料你系采购咧，你而呢啲原材料嘅采购嘅对家。去同你收钱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将呢张嘅所谓嘅成对汇票，你直接俾佢，因为佢都要收款，你俾佢嘅时候，佢都会认你呢一笔钱嘅。不过喺香港嘅，如果你系一个香港嘅厂家咧，冇办法啦，你起码你就要等到九个月或者半年呢张嘅汇票同你去兑现嘅时候，你先可以收到钱。 咁某程度上，即系都系。俾咗个 buyer， 所谓 buyer 嗰边啊，即系买嘢嗰边一个资金嘅灵活性嘅，其实系即系呢样嘢系啦。 所以如果针对呢个销售咧，其实国内会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咯。不过咧，可以再倾一倾咧，而家随住人民币嘅贬值 啦，系啦。 好多嘅厂家面临好多嘅问题，包括我哋公司啦，以一个经营一啲进口嘅食品为主嘅公司咧，而家我哋要采取一个。方法是乜嘢呢？就是补贴。简单讲呢，就是譬如我哋一罐啤酒入口俾到我哋嘅总代理商，假设因为喺计算成本嘅时候呢已经预算佢哋係有 20% 嘅利润。但而家随住人民币贬值，因为佢回款俾我哋係一个港币呢，咁佢收下游公司係收人民币。回款俾我哋係港币嘅时候呢，以年初到而家基本上已经贬值咗大概接近10%。换言之，佢个利润点咧，可能得翻几个点，佢根本上唔能够支付佢一切嘅一定嘅成本啦。佢嘅采取嘅方法系咩呢？第一，一系就问我哋要补贴，每一罐啤酒你入嚟嘅，我每同你攞罐啤酒，你补贴翻我$1咯，或者补贴翻我$2咯。如果唔系，我每买一罐我都要蚀钱嘅。 同埋佢枕住跌咧，对佢嚟讲都几大压力。讲真，如果你即系佢唔用呢啲咁嘅手段或者呢啲咁嘅方法去保障翻自己嘅所谓，即系可能对佢整个生意都几大压力咁样。 呢个系第一嘅。进口商品面对人民币贬值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补贴。第二个方法是什么？第二个方法市场加价啦。但如果作为一个不成熟或者未下一个成熟的产品呢，采取市场加价呢，其实我不鼓励大家这样做。 是啊，死紧的，因为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来的，你仲突然间过一季这样突然 间可能会知道是什么来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讲，你加价就会有造成一定 的消费的意欲下降。即是譬如我本身买，尤其是快速消费品，一罐啤酒可能我在超市买可能5蚊6蚊这样的。 咁随住贬值，突然间可能一次过加20%或者30%嘅时候，同一样嘅产品你就会要去到10蚊或者10几蚊你先可以买到。咁你个竞争嘅能力会系细咗咯。你个销售都会有影响， 所以咧，其实近呢几年，无论嗰个人民币嘅币值系点样样啊，又或者我哋强国嘅经济嗰个发展情况系点样样咧，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咧，无论系点样样，大陆嗰个所谓 CPI 啊，即系嗰个通胀啊，都系居高不下嘅。系啊，即系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有其他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但系呢个咧都一个都几所谓几有significance 嘅原因嚟嘅，系啦。 其实讲到呢个人民币贬值，以至到进口商品嘅处理方法咧，小弟都略有研究嘅。不过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啦，如果大家都系做一啲嘅进口商品咧，其实可以电话同我哋或者 Facebook 同我哋讨论，因为都几有兴趣。因为针对呢一样嘢咧，好多国家，因为我哋都有做过一啲印尼啊，或者早期嘅一啲菲律宾嘅生意咧，都有面对过。几大影响，是好大影响。 同埋呢个人民币币值，即系我查远少少嚟讲啦。对好多厂家嚟讲咧，人民币个嗰个贬值咧，近呢年龄即系开始慢慢贬值咧，其实都衍生咗另一个问题。就因为咧之前咧，好多厂家咧本身佢见人民币嘭嘭声咁上啦嘛，咁咧佢成日买咗好多唔同嘅 accumulator 咧，就去做对冲，即系买人民币嘅 accumulator。咁但系咧，点知咧？唔系、啊，即系近呢年咧又跌到冚冚声咧。基本上咧，佢喺呢个 accumulator 所谓蚀或者输嘅钱咧，咁都一个几可观嘅数目。据我所知，即系我听讲过好多唔少嘅厂家啊，或者好多喺大陆做生意嘅朋友啊，都面对紧嘅咁嘅情况。 所以咧，讲到一个币值咧，我哋就大概希望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同我哋沟通啦。咁不过头先咧，其实讲开一啲嘅医疗改革啦，咁我哋头先亦都分享过一啲数据啦。咁啊，有万几间医药公司啦，咁啊40几万家嘅药店啦。其实针对一啲嘅医院改革或者医疗改革咧，其实医院嘅变化都几大嘅。包括头先阿白琪所讲到啦，其实之前几集咧，白琪都有分享过嘅，喺以前医院咧一啲面对嘅一啲情况。不过咧，可以同大家讲，而家会慢慢越嚟越好嘅。以前可能你喺医院睇个病咧，药价会好贵。因为药品嗰个销售咧，佢哋牵涉到一个叫投标制度。咁一般可以过去几年咧，可以通过一啲嘅关系啦，或者黑金啦，可以将你嗰个投标价去到好尽。一啲生产药品可能2蚊嘅，可能投标价200蚊，咁医院就会按翻200蚊去入货，咁去医院可能自己再赚一定嘅差价啦。而家就零差价嘅，但系过去几年咧就可能200蚊入货嘅价嘅药，佢就卖300蚊。但系随住而家咧国家即系严控呢、這个药品嘅投标价格之后咧，咁啊医院冇钱赚，而医院而家赚钱嘅模式系咩咧？就系帮你做唔同嘅检查咯。 哦，咁即系好似我哋都有一集讲， 有一集讲过嘅， 有一集讲过噶啦。 即系如果白琪你有咩头晕身痛入医院咧，第一件事唔系同你诊， 一定系打点滴先嘅。 唔系，而家都会好少少，而家会叫你做检查，先可能照下 X 光啊，做下呢个 B 超啊，但系国内叫 B 超啦。咁可能有时可能叫阿白琪做埋妇科检查咁样嘅。 咁跟住都系跟住再打点滴咯，再打点滴咯。 如果三甲医院咧，而家都好啲嘅，未必会打点滴嘅， 睇下边度，其实系睇嗰个医生或者嗰个医院都唔好数，系啦，咁如果佢因为佢要跑业绩啊，即系跑 target 啦，我哋香港人叫做，咁跑 target， 如果条数仲系麻麻地咧，都系要打点滴，冇办法啊，对唔住啦，因为我哋条数唔系好到。 其实点滴咧系乜嘢咧？或者之前几集我哋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就系、是、一啲嘅吊盐水啦，类似吊盐水啦，咁佢未必系盐水啦，系一啲可能系啲药品嚟啦，直接注射入去你嘅身体里边。咁往往咧以行规行内嘅价格嚟讲咧，医院入货呢啲点滴咧就系几蚊嘅啫，以前。咁啊，佢可能同你收受一个可能80蚊或者100蚊嘅费用，通常都系超过100蚊嘅。所以对医院嚟讲咧，呢个打点滴系一个暴利嚟嘅。 我曾经有个亲戚喺广州打点滴咧，佢系收1000蚊。 一致，系啊。 咁呢个就太夸张啦。不过咧， 都系散，都仲系散医院。 而家会好啲嘅，因为过去一两年咧，特别系过去两年啦，国家对整顿呢个医院咧系落咗重药嘅，系希望去改善呢个老百姓睇病难，食药贵呢个情况嘅。咁佢譬如头先所讲啦，佢针对呢个中标价格嘅天价中标啦，咁系做咗一样嘢啦。另外佢会针对一啲药厂，因为其实我哋好早期我哋都讲过嘅，医生嘅其中一个收入咧就系嚟自厂家嘅一个嘅返利嘅 返利。 咁而好多 咩叫返利咧？嗱，我同各位 commission 啦，简单叫 commission 或者 rebate 吓，系啦 rebate 即系系啦就 rebate 咁样样吓，咁大家揣摩下啦。 咁我可以咧用我所知咧去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药品啦。由中标入到医院，而以至到医生点样攞返利呢，可以同大家去沟通一下流程嘅。一隻药品首先佢一定要中咗标。中咗标之后呢，由医院嘅采购部去决定返究竟入唔入呢隻药。咁医院嘅药剂科啊，应该叫药剂科。咁某程度上呢个药剂科就等同于一个采购部。哦，咁啊好啦，而家呢隻药就中咗标啦。咁我就可能针对返去医院或者同你呢个药厂嘅关系好唔好。咁我就决定去入。可能入100箱或者1000箱，呢个取决于一个好嘅采购药剂科呢就针对返医院里面自己个用嘅情况。唔好嘅药剂科呢就同去衡量返同阿伯奇你嘅关系好唔好。好嘅话就入多啲囉。咁到呢隻药成功入咗药剂科啦，医生都要开嘅。如果医生唔开隻药嘅话呢，隻药就永远都喺药剂科嘅仓库里面嘅啫。所以呢，一个医药公司嘅代表呢或者厂家嘅代表呢就要去搵呢啲医生去打交道啦。过去几年 打交道啊， 过去几年呢，正正想讲啦，过去几年呢呢啲药厂呢往往会系搵一啲靓女。就去走一啲嘅同啲医生去做一啲嘅公关工作。 嗱，各位听众咧，我都想强调翻呢样嘢，听到阿 Vin 讲呢样嘢，就系咧嗰啲即系所谓靓女咧，真系靓得都几紧要。 系 系我谂系喺呢个行业入边嘅精英嚟嘅，即系样貌同身材方面咯。 销售可能就未必系精英，但系样貌就绝对系精英嚟。 系啦，冇错啦。 咁呢啲所谓代表啦。就药品已经入咗药剂科啦，呢代表咧就会个个医生去打交 点样打交道啊？ 请佢出嚟食饭啦，或者走去即系自己听众自己再理解啦。 理解到啲乜嘢？我理解唔到，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入边？ 咁啊，嗰个做法就类似三倍嘅。基本上可以用三 倍，咁我直接做三倍品得仲多啦，系嘛？ 梗系唔系啦？如果你一隻药品啊，譬如好似做 Fisa 啊，或者 GSK 啊，史克啊，或者辉瑞啦，嗰个佢一个医院个销售可能已经系过亿噶啦， 佢分到嘢多， 一个月过亿噶。咁佢作为一个医药代表嘅话，你八个点、五个点一定有嘅。 哇！ 即系一个月系 我当佢一亿啊！哇，几百万 咁 啊，好多 一亿系一个厂成个譬如 GSK 或者系 即系可能佢条拉有冇咁多？ 佢条拉咧，如果一个好嘅医药代表咧，应该一个月最起码都有二三十万嘅一个月 嘅收入 嘅收入。 哇系 嘅收入， 哇咁啊真系好过做三倍、啊， 咁啊绝对好过做三倍。如果唔系一早做咗去咗做三倍啦，咁啊佢嘅打交道咧就系坦所讲啦，主要约出嚟做一啲公关嘅工作，亦都有一啲嘅美女嘅医药代表咧，咁啊可能做咗一个月两个月，咁实在唔想去做一啲陪饮或者培训。嘅 即系可能或者戴咗套啦，已经 系啦。嘅总之佢唔想做呢啲嘅行径啦。咁佢可能维持翻同一啲医生去做翻一啲正常嘅交往嘅时候咧，立刻即系产品就唔卖得啦。 哦，咁佢又上咗岸啊，冇所谓啦。 你一个月点会上到岸啫？有个传闻噶喺医药界，喺南京嘅。有一个医药代表女仔嚟嘅，美女嚟嘅，验出有呢个艾滋病。收尾发现全个医院嘅所有医生都有艾滋病。 哦， 咁啊，大家去理解翻个 背后原因是点解？ 诶，咪输血，输血，一定系输血，一定系输血， 系啦。即系唔会系成个流程系乜嘢咯？即系头先所同大家去分享翻嘅一只药品，唔好话好似大家喺医院里面见到，或者系睇完病去攞出嚟俾完药费咁简单。其实喺药品由一层一层落到医院，以至到我哋一个消费者去到医院里面攞出嚟嘅，其实会有一个好颇长嘅一个流程喺度咯。 啊，我以前咧就听过讲法啦吓，咁就系话咧嗱，如果我喺强国入边有病咁样样，咁我宁愿我嗱，如果唔系大病啦吓，即系我唔系断咗只手嗰啲啊，可能我感冒，我宁愿自己买药，好好睇医生。依家仲系咪咁咧？ 如果你喺医院里面咧，以前啊，早两三年前有个做法嘅，你睇完药，医生会开个处方，叫你去药剂科度攞药。咁以前有一个术语叫做跑方，就你攞住呢张嘅处方，你就唔喺医院里面买，因为你知道医院里面贵，咁你就直接攞住一个处方走咗去药店嗰度买。咁呢一个做法就叫做跑方。咁但系咧，而家系做唔到一样嘢，因为而家全部都电子化， 电子化咗， 全部都系嗰个药方咧，都系用一个数码或者系一啲嘅巴曲。你唔会可以跑到方去药店嗰度买嘅，所以你逼于无奈都要喺翻 买翻嗰只咁样样啦， 喺翻医院里面度买翻呢只药咯。 但系嗰只药啦，系咪我喺药房买一只药系坚过买嗰只先？ 其实同一个厂家嘅，会系同一个厂家嘅。不过而家国内嘅药房都管制得好严格嘅。如果你就系攞住呢张嘅处方或者系一个巴曲嘅处方，你落到药房，佢未必敢卖俾你，因为处方药而家咧国内对嗰个GSP 就系 Good Selling Practice 佢个要求系好严格嘅。如果你系一个嘅记者或者系一个嘅即系卧底啦，即系一个放蛇啦，你求其攞张咁嘅嘢或者唔攞咁嘅嘢去同一间药房买一个处方药咧，佢可以吊销你个牌照嘅。如果有咁嘅有证据， 佢吊销记者个牌照啫嘛， 吊销你间药房嘅牌照系啦，吊销你嘅，所以佢都唔敢咁样做。而家真系好严格嘅，而家药品嘅销售国内，包括医院啦，希望真系再过两三年啦，那个医院嗰个黑暗嘅程度会好少少。 但系咧，就其实咧，我唔系泼冷水啦吓。咁但系我始终有少少担心咧，就系讲紧话咧，呢个系整个体制嘅问题。即系当然，可能佢依家个规管，或者讲紧话，即系佢嗰个监控系比以前严格嘅。 系， 但系咧，始终咧，你整个体制咧，始终都系嗰句，一个人治同埋一个即系所谓咧，讲关系一个社会啊。即系成个社会，即系成个社会系咁咧。你始终好多漏洞咧，好容易衍生或者暴露出嚟，会唔会咧？你觉得？ 如果喺翻药品啊，或者唔好喺药品啦，我哋喺成个大社会咁样、大经营环境咁理解咧，以前个销售咧，真系好大程度系用关系嚟去 构成出嚟嘅。 系啦，不过而家咧，随住嗰个每一间销售公司啦嘅规范化咧，而家尤其是踏入2015年中到2016年咧，越嚟越呢个叫做管理化，你只产品真系卖唔喐嘅，冇销售嘅，你同佢点样清兄到底点样成咧？佢可以帮你一次同你攞货，但系攞完货之后，佢发觉只货系喐唔到咧，都冇办法。佢都要交差，佢都要俾老板去做一个考核。调翻转啦，你只产品真系喐得好好嘅，好卖得，而亦都带嚟利润嘅。你就算唔同佢应酬，唔同佢饮酒，唔揾靓女去陪佢上床跳舞嘅，佢都会同你做生意。而家会开始睇到个变化喺呢一度咯，同以前系唔同嘅。以前可能去到啲食品公司同啲老总啊，真系个销量系点样做出嚟嘅，或者药品公司、医药公司嘅老总，真系你饮几多钱酒，佢就回款几多钱俾你。但系呢几年真系已经完全唔同晒咯。是啊，会是一个好的进步来。 即是一个即是已经规范了，或者即是更加接近我们一个所谓正常的市场环境啦。 市场环境是进步紧的，在一个销售上面同埋以前在07、08、09年左右的是没有一些所谓销售数据。即是我货卖了给你就关人的啦，你怎样再卖下去我不理你。但是现在不同的，你作为一间物流公司，我货卖了给你，你回了款给我，或者可能头先所讲的回一些月结又好点都好，你仲要 作为一厂家的代表，你仲要去帮佢谂埋你只货究竟我点样帮你销售？唔可能单单系国内个税叫压货，我压咗一批货俾你，完全唔理你嘅死活，你啲货继续压咗喺度冇用冇意义，可能你自己你都冇一个销售途径或者乜嘢嘅。 压货咧，嗱各位听众，压货咩意思咧吓？咁压货咧就系讲紧，因为阿 Vin 咧就即系可能喺强国创得太耐咧，就即系可能。即系好耳熟能详，即系你嚟压货。咁我同各位听众解释翻，压货咧好简单嘅啫，夹硬执啲货落你下游度。 系 啦，即系如果我系一个一 tier one 嘅 agency， 我用翻啲少少香港嘅术语啊。咁、咧，喂，我都要跑数噶，即系我作为一间 agency， 我攞咗一大批货，我都要跑数噶。咁咧，所以我夹硬将啲货执落去俾 tier two 嗰度。咁我同你讲，喂，唔系、喂，你要一百支。一或者一百件啦 ，A 嘅货，喂你点都你都要近五十件 B 嘅货啊吓，系啦，即系某程度上就要搭所谓冇听讲佢搭个猪头骨喺度咁样。 可以有个实际嘅例子嘅，大家应该听过李宁呢、這个，依唔系呢个人啊，呢、這个产品啦。咁李宁咧以前咧早几年啦，包括应该系10年嘅时候，都仲喺国内都算系好风风火火嘅。当然而家及唔到而家嘅361啊，或者一啲其他产品啦、啊。当其时，其中佢嘅品牌灭亡就系因为销售压货压死嘅。佢譬如一年只可以，譬如啊百奇销售公司，你一年只可以卖到可能100箱货，我就一年呃咗1000箱货俾你。一年呃咗1000箱货俾你，咁呢1000箱货咧，你攞咗之后咧，你就会兼平兼贱，即系你会有压力噶嘛。我只系可以卖到100箱，你呃咗1000箱货俾我嘅时候，多咗出嚟900箱点咧？本来你要我100蚊卖出去嘅，好啦，而家5蚊、2蚊或者1蚊免费卖出去都回咯。 系啦，咁所以咧，嗱，呢个故事教训大家咧吓，咁咧就系咧真销售吓，真正嘅销售咧就永远一啲所谓即系造假或者啲泡沫出嚟嘅虚假嗰啲所谓销售数据咧。就嚟得更加实际或者更加贴切咁样嘅，系啦。 国内实在太多啦，咁如果针对一啲国内销售情况咧，都欢迎大家同我哋喺 Facebook 度分享嘅。哇，讲得太兴奋啦！依一节时间超咗添，希望大家见谅。咁我哋下集翻嚟，等埋 MJ， 我哋翻嚟再见。 好，拜拜。